五月天当中的阿信作词作曲，五月天演唱的什么歌？在旅行的过程当中，你会喜欢听什么歌呢？11:05，欢迎回来，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策划。这几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一直在新加坡好好的转了转，感受了很多不同的美景和不同的美食。然后你会发现，好像新加坡其实听上去国土面积并不大，但是一玩起来，你会发现每一天玩的东西还都挺不一样。每一次我们以为我们已经很了解新加坡的时候，下一秒就会带给我们更加精彩的演出，当然还会有更多精彩的风景。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继续的开启新加坡之旅。首先11:05，此刻呢距离午饭有一定的时间了，可以走进一家米其林一星餐厅，在这家餐厅当中先喝上两杯饮料，或者是喝上一杯咖啡，随意的聊聊天，然后稍后会有一顿精美的大餐等待着各位。而这个过程当中，看一下前方，有一些实况演出正在上演，欢迎比比周笔畅。 鼓掌，大伙为谁疯狂捧场，追随都不多想，我站在一旁，拥挤人潮很喧闹，不计算谁心伤，不必伪装，我愿自在舒服，我是弦乐清楚，台下有就是狂演出，鼓掌，歌迷都好帮忙冷场，才有空间去想，我待在一旁不发出一点声响，依旧是长相，不用紧张，我愿自在舒服，我是弦乐清楚，台下有不用乎，我就是狂演出。 力量胆量全都因为你限量，罐头来自工厂，长得一模一样，注定突出，何必急着融入那一面墙，别恐慌，别对自己说谎，人本来就是一块不重复的形状，棱角帮我去闯，凹陷吸收阳光，犹如星星需要对的位置才能闪亮， 我愿自在舒服，我是弦乐清楚，台下有不用乎，我就是狂演出。 周笔畅在去年11月发行的专辑 Not Typical 当中呢，每一首歌曲呢都是别具风格。刚才听到的这首作品叫做实况演出，这首实况演出当时是有一首是有一个单曲封面的，单曲封面当中呢是被剖开的话筒裸露出了机芯，然后背景呢并没有使用任何的装饰，而使用这样的一幅非常简单的单曲的封面，比比想要表达的是舞台之上的艺人需要具有当众漂浮这样的勇气。其实比比每一天生活当中呢很喜欢去挖掘一些新的音乐人，而这一次在合作过程当中，他也是在音乐网站上寻找新的音乐人之后呢，发现了一位非常声音甜美的女生，叫做 Jenny。 刚才我们在歌曲的 rap 部分听到的那个女生，就是 Jenny 为比比周笔畅所量身打造的这样的一个 rap 的歌词。比比演绎之后呢，觉得歌曲当中的一段自白 rap 需要多一些冲突感，就像真正的实况演出一般，充满了意料之外。于是他也是决定直接使用 Jenny 本人的甜美声线来完成两个人的首次合作。据说当时的合作呢，两个人也是花了一整天的时间，最后打磨出了这首实况演出。实况演出之前，我们先邀请大家去了新加坡的一个米其林一星餐厅去喝两杯。这个一星餐厅呢叫做 CUT。作为美国名厨 Wolfgang Puck 同名高端餐厅在海外开设的啊，海外开设的第一家餐厅。Cut 无论是在装潢还是菜品上，都将传统的美国牛排馆的风味和现代风格进行了融合，拿了不少有分量的奖项，深受高级食客们的喜爱。当然来到这个餐厅当中，你会发现无论是美食还是餐厅的装潢本身，都是很值得好好的看一看的。新加坡很多著名的歌手，新加坡有林俊杰，林俊杰有很多非常棒的歌曲，比如说他曾经为别人写过的这首《爱笑的眼睛》。 那镜子不像你，不藏秘密，我还不肯相信没有你我的笑更美丽。那天听你在电话里略带抱歉的关心，我嘟的一声切得比你说分手彻底。泪湿的衣洗干净，阳光里晒干回忆，折好了伤心灵，天气只和快乐出去。热爱的城市虽然拥挤，如果真的遇见你，你不必压抑我的笑，它无法代替。离开你我才发现自己那爱笑的眼睛，流过泪像躲不过的暴风雨，淋湿的昨天闪去。离开你我才找回自己那爱笑的眼睛，再见爱情，洗干净阳光里晒干回忆，折好了伤心，明天起只和快乐出去。这爱的城市虽然拥挤，如果真的遇见你，你不必压抑我的笑，它无法代替。见自己那爱笑的眼睛，流过泪像躲不过的暴风雨，淋湿的昨天忘记，离开你我才找回自己那爱笑的眼睛。 这首歌唱到最后一句的时候，很多人会说很伤。一开始呢，离开你以后才发现自己爱笑的眼睛，才发现自己很美，但是到了最后还是假装很坚定。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作品了，但是很有意思的一点是，一开始向林俊杰邀约来谱曲的时候， JJ 只用了半天的时间就写好了。之后呢， JJ 把曲交给了填词人瑞叶，瑞叶去填词的时候呢也是只用了半天就写成了，所以这首歌曲前后这个词和曲加到一起可能也只用半天就完成。有的时候灵感可能就是这样的，突然间的就迸发出来了。刚才我们说了 CUT 这个米其林一星餐厅 Cut， 也给大家一个小小贴士，如果想来这里用餐的话，可以去官网上看一看，有的时候在官网上呢，可以通过半价就可以直接预定好了。在新加坡当中，我们可以随意的走一走，女生朋友们在大街当中随便的逛一逛，有任何想去的地方就进去参观一下，碰到合适的衣服 Come on 购物 shopping 起来。在一座城市当中，一天你可以展现出自己的两面性，双面女神。 几分高堂上从不熄灯，一阵夜沸腾，回荡空泛的欢笑声，刚刚从烟灰脱身，还有点昏沉。夜深高跟鞋跟长廊中有雅回声，看天又变蓝，就找一找余温，那是和某个人细数多少青春。双面女神，双面针，因为爱所以恨，关门抓飞云的风筝，那不是我们。他渴望一生才对贼打开城门，只可惜热情和爱情总很难区分。爱上不敢认真，幸福让给第三人，他潇洒的分却会哭得很小声，故事是谁的心声你千万别问。双面女神，双面针，关门抓飞远的风筝，那不是我们。这女人好像无所不能，那份遮掩自己伤痕，你说笨不笨，是一边哭 这首双面女神来自于 Elva 萧亚轩。 越爱越陷越深， 但是各位应该听得出来，这样的曲风是 Elva 很少尝试的一种曲风，所以在当时演唱这首歌曲的时候还是有一些小小的难度在的。双面女神呢，也是收录在她2010年的专辑《潇洒小姐》当中。其实这首歌曲是改编自加拿大歌手 Anjulie 演唱的歌曲《Boom》，然后呢重新进行了中文填词。重新填词的中文部分想要表达的是女人内心矛盾这样的一个状态，这个也想要，那个也很纠结，到底应该做何选择呢，傻傻分不清楚。在录音的过程当中， Elva 呢当时是为了诠释歌词当中的女间谍这样的一个感觉的角色，刻意的去压低声线来演唱了这首歌。好，刚才听这首歌曲的时候，仿佛也感觉有一个人喝醉了，然后这个也在抱怨，那个也在说一说，觉得生活很不容易，觉得有很多苦说不出来。没关系，接下来继续在音乐的世界当中沉浸进去，也许一首欢快的歌曲可以把你的心情从低谷拉回到很嗨的一个状态，一首经典的英文老歌。 You have enough. Went and fair, D 风与火乐队。最后后面我们反复听到的 Sign on 加入，就是这首歌的大概的一个意思。欢迎各位加入到我们今天的带上音乐去旅行。今天我们在新加坡好好的转一转，感受别样的风情。前面呢我们去到了这里的米其林一星餐厅，之后我们将会带大家去好好的放松一个地方，这个地方有很好的 SPA 可以好好的享受一下哟。 心很空，天很大，云很重，我很孤单却赶不走，捧着他的名字，他的喜怒哀乐，往前走久了，一个人心中只有一个宝贝，久了之后它变成了眼泪，泪一滴在左手凝固成为寂寞，往回看有什么，那女孩对我说，这个世界对他这样的不多，他渐渐忘了我，但是他并不晓得，遍体鳞伤的我一天也没再爱过，那女孩对我说，说我是一个小偷，偷她的回忆塞进我的脑海中，我不需要自由，只想背着他的梦，一步步向前走，他给的永远不重，一个人心中只有一个宝贝，久了之后他变成了眼泪，在左手凝固成为寂寞，往回看有什么，那女孩对我说，说我保护她的梦，说这个世界随着这样的不多，她渐渐忘了。 2004年在台湾地区出道的黄义达其实是新加坡人，这首非常经典的《那女孩对我说》还能不能一起跟着唱呢？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诚信的服务，琳琅满目的商品，购物就来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地址昌平区府学路16号。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在中国画史上，有一位不该被遗忘的早逝画家，他就是梁长林。在梁长林逝世35周年之际，北京画院艺林风华梁长林作品展于23号开幕，这是继中央美院为其举办一座展之后的第二次个展。展览汇集了梁长林不同风格和主题的精彩作品70余件，以风民族风情、雅时代风貌、宋历史风神三个板块，通过梁长林的中国画、素描、速写等作品，向观众立体呈现一位天赋过人、努力勤奋的艺术家。展览中最受瞩目的当属梁长林首次尝试的人物群像大构图《繁忙的集市》。这幅作品体量庞大，却又疏密有致，画面中出现的每个人物甚至每个背景中的物象都各有风采。1983年5月，梁长林在访问法国期间不幸因交通意外身故，年仅32岁。叶浅羽先生为他英年早逝感慨，中国失去了一位颇有才气及天赋与努力于一身的优秀艺术家。此次展览将持续到6月6号。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世界那么大， 哇哦！ 假期那么少，到底该去哪儿呢？ 来吧，跟我走。我是泽华，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 11:33，欢迎回来，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泽华。本时段我们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是一首新作，来自于萧敬腾和黄绮珊的碰撞。当我们在同一个世界， 有的时候觉得世界太大，装得下那不同的想法，但为什么只容许一个答案？重合时机，我们身向里的手，爱是的眼泪，熬等候的理解。 说实话，刚开始看到黄绮珊和萧敬腾这两个名字合作演唱一首歌曲的时候，以为会是从头到尾有很多飙高音，非常非常有难度的一首歌曲。但是整首歌曲我们听下来，只有到最后部分的时候才听到了非常高的高音的部分。这首歌曲当中呢，两个人高亢却不呐喊，又带点空灵的唱法，确实是可以令大家感觉到如痴如醉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的。这首《当我们在同一个世界》呢，也是黄绮珊即将发行的新专辑当中的主打歌曲，请到了萧敬腾不光来跟他演唱，同时萧敬腾也是亲自担当了这首歌曲的制作人，并且是操刀了作曲部分。这首歌曲探讨的内容大概是世界太大，每一件事呢，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想法，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好像这个世界往往只容得下一个答案，于是我们都开始不理解对方，也不愿意去倾听对方的心声，如此的恶性循环下去。也许就像歌词当中所探讨的，如果我们真的变成了对方，面对同一个世界，去感受对方的视角，才会真正的理解对方，用爱去拥抱对方吧。在旅行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不是自己日常生活当中所拘泥的那个小小的环境当中。来到大世界，你会看到很多新鲜的景致，这个时候会给你带来很多很多的启发。比如说来到新加坡，有时间的话一定要去圣淘沙岛玩个够。圣淘沙岛呢是世界级的旅游胜地，大家所熟知的新加坡环球影城、海洋馆、海事博物馆等景点都在圣沙岛上，想在这里玩个痛快，一天的时间是肯定不够的。另外呢，也可以提示一下大家，在这里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在沙滩上好好玩一玩，这里的沙滩不光很美，前方还有个跷跷板，坐在沙滩上的跷跷板，好好的享受一下童年的快乐。 再来一望的脚踏，如果我是你都会紧张，从牛顿聊到脚踏，我却说我超喜欢沙滩，你还是咬紧牙关不放弃，继续去挑战我的幽默感，我不想去拆穿，我不想你难堪，其实心早就已经绕个你又到了那太平洋，我只想点快关，我只想说晚安，虽然我保持微笑真的不忍打断你的勇敢，爱情就像跷跷板，彼此的重量至少相当，我说的不是长相，而是要对位至少喜欢，别担心顺其自然，你一定会找到那个人对你欣赏，我不想去拆穿，我不想你难堪，其实心早就已经绕过你又到了那太平洋，我只想点快关，我只想说晚安，虽然我保持微笑真的不忍打断你的勇敢，怎么办？熬过给你假象，让你还以为有希望。真的，真的。

Demi Lovato 最近新作真的是不断。先是本月16号跟 CA Christina Aguilera 出了一首新歌 Fall in Line， 紧接着呢在第二天之后又出了 Solo， 就是刚才我们听到那首歌曲跟 Clean Bandit 的合作。当然在那首歌曲当中我们听到的还是 Clean Bandit 擅长的电声编曲，错落有致的乐器的编排和律动十足的鼓机。最近的音乐节当中你有没有被 Clanny 所圈粉呢？刚才听到这首 Dan For Me 也是在 Charlie Puth 今年5月11号发行的专辑 Voice Notes 当中跟 Clanny 进行合作的一首新单。连着听了两首舞曲，我们的派对也要告一段落了。派对的最后一首歌曲当然是来自于派对的制造者 Maska 部落 Party Night， Come on 一起嗨起来。起喇叭舞 ，stand by， 准备晚会到来。老婆化妆很精彩，同事全都在期待。如果想要得到青睐，哎呦妈呀妈呀，哎呀西呀西呀。擅长也太外加来，怎样把妈妈打败完？时尚家也是意外的 style， 欢迎来大部落。伴随这首 Budo Party Night， 我们今天的带上音乐去旅行也要告一段落。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提前祝各位周末愉快。